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雨雪的天气，量级较小，不过会导致路面的湿滑，驾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3度，较昨日下降超过了10摄氏度，请各位及时调整穿着。今天中午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12到13度，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近两天天气以阴为主，各位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Here we go, lost little lessons. Sometimes I mess up my intentions. I get lost. The cost was losing everything I'd known. Laying here staring at the ceiling. Sometimes still dealing with the feelings. If we've been, what I've done, I'm so far out there on my own. So quick to point the finger.To find the one to blame. So hard to realize I kept getting in my own way.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3号11:32的55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怎么我说话的时候你还把音乐拉下来了呢？ 突出一下女生嘛。 啊，好吧，嗯。 没了。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我是大道， 这是 Westlife 啊，我觉得这个组合相当的年轻，那个时候阳光四射。 哎呦我的天哪 ，Westlife 那个时候和后街男孩两个组合，对，然后就是双方的粉丝各有各的好，真的是不相伯仲，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拼出来个输赢。 好听哈，一听这个歌曲，对不对？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常提及的爱尔兰。 是的，其实爱尔兰呢，总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遥远。就是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 对， 请问这几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离得远不远，近不近啊？ 对， 今天我们的邀请到的是在那边留学了大概6年时间的啊， 旅居6年时间。 哇，他的身份简直让我匪夷所思。 他的身份切换的特别的多，而且特别多元。嗯，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吴昊，欢迎 吴昊， 大家好。 哎， 女生，我们以为是个男生来着， 非常帅气的一个女生。 对，一开始我们各种的揣测这个男生什么样子的， 对，说是不是吴彦祖那个类型？ 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 没有， 介绍一下，很漂亮哈。 对， 现在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在国际学校做游泳教练。 他在国际学校做游泳教练，然后在爱尔兰 学的什么专业是啊？ 我是在爱尔兰学的会计和战略管理两个硕士。 哎呦， 哇，太棒了！因为吴昊之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 我是国家队退役。 哦，国家队退役，哇，真的。 然后跳的回了，开始转行，没想到又转了回来。 其实这就是热爱，好朋友们。 对，我觉得这也是命运。 这样， 还有什么？ 对对对，让我们五号稍事休息十分钟。其实六年在爱尔兰有很多的这个吃喝玩乐鱼购游的精彩推荐哈。 对。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的现在的游泳教练吴浩为爱尔兰的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听我们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我们的节目又接到一条非常有力度的信息哈。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走一下。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 是。 那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于4月14日、15日、21日举行。 嗯。 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这个 MV 哈，汇聚了电台的一些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 是的。 那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的一些详情。大赛咨询电话是什么呢？ 0108501304。我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棒！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我们这边，咱们当同事哈。 对对对， 是是是。第一条资讯来自于重磅的新政落地了，什么呢？ 好， 北京要刺激旅游的消费。 好，这还要进一步刺激啊！为了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升级，北京市重磅新政落地。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在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旅游消费行动计划》2018到2020年这个计划当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旅游消费占全市总消费比重超过25%，旅游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购物和文化娱乐消费占旅游消费比重达到了35%左右。针对三大文化带的建设啊，新政强调了说将整体提升北京市的老城和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旅游环境，将大运河自然文化资源塑造成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等等。业内人士指出，政策助推下，北京三大文化带建设正驶入了快车道。 是的，计划强调未来北京将重点推动大运河的北京段的古典园林、古典建筑、水利工程遗产等资源的统筹保护和利用。同时还将对重点的长城段落呢进行维护和修缮，统一规划像八达岭、慕田峪、居庸关、古北口等长城沿线的旅游资源，以展现其历史文化及景观的价值，依托三山五园地区、八大处地区、永定河沿岸、大房山地区等历史文化资源密集的地区，加强遗址的保护、修复生态功能、恢复文化景观、完善旅游的相关设施。 是的，真的非常棒。你看这三条文化带它都是有不同分布的。 相当好了。 对呀、相当好了。你看北京东有大运河文化带， 是 西有西山文化带，北有长城文化带。那这三大文化带就串联起来500余处文物景观啊。 您一天去一处 啊？真的 一年半好朋友们 啊？真的，我们家楼底还有个什么什么故居呢。 是的。 对， 事实上早在2016年北京135规划当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将推进长城文化带、刚刚说的西山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利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希望在之后的这个运河带的推进当中呢，一些这个围绕的建设已经逐步的跟上哈。城市副中心同时跟上哈。 对，必须得跟上。 是的， 你不跟上也不行啊，你就被落下了。 是是是。第二个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进入试运行，非常好的一条信息哈。 这个又是一个让人觉得振奋的消息。 广深港高铁运行了。 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4月1日起进入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内地铁路部门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就港铁啊，每日将安排多趟高速动车组往返于广州南站、深圳北站、深圳福田站和香港西九龙站之间。 哎呀， 好棒， 距离缩短了哈。 哎呦，这以后要是说这个试运行过了之后、就太方便了。 港铁发言人呢乐呵开了花。对记者表示说，在新线开通前的试运行阶段啊，港铁会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包括什么呢？车站控制系统测试及信号系统的测试 是点点。因动车还需要驶往内地段呢，所以港铁还将就此进行各项的演习，以确保什么呢？确保动车开通时安全顺畅的运作。 是的，这是必须的啊。工作人员们，这个科技的专家组们都辛苦啦， 很辛苦啊。 广深港高铁北起广东省广州市，经东莞、深圳到香港，全长大约是140公里，设广州南、庆盛、虎门、光明、深圳北、福田、西九龙站等7个车站。那其中呢，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沿途不设站，终点就是西九龙。 是。 那目前主要工程已经竣工，计划待各方面达到开通条件之后，于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是的，时间回到2011年的12月的时候，广深港高铁广州南至深圳北段已经通车了。深圳北至福田段于2015年的12月通车。据悉，目前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含福田段运营时速超过300公里，开行高速动车组列车130对，日均发送旅客14.3万人次。截至2018年的3月底，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含福田段已累计发送旅客1.84亿人次，是中国最繁忙的铁路线路之一。 我觉得真的是串起了广东和香港啊，这几大地方连成了一条线，这经济这一沿线的全都火起来了。 拿货了， 拿货了。对，我也是。走走走，往运动上。 你这个所有点体力太小了吧？ 啊，对。你这个不行，你这个量不够啊。 是，对，反正是这个商贸互通有无，非常的好了啊。 是的，是的，这也是连接这个香港和我们内地部分地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高速铁路 桥梁。桥梁啊，第三条啊，桥梁有一卡通的事儿啊。 是的， 全国现在有190个城市实现交通一卡通。 对，3月29日，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了，说全国呢已经有190个地级以上城市初步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据了解，其中京津冀范围内的交通一卡通已经在去年年底实现，截止到今年的2月，北京互通卡发卡量已经突破17万。 道儿，就在昨天，交通部运输副司巡视员王水平，名起得怎么样？ 对， 王水平同志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全国范围内交通互通卡的最新进展呢。目前全国已经有19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初步实行了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发行互联互通卡达到了1300万张。 哇，对，1300万张。对，滴滴滴， 对， 就1000倍。目前呢，对，目前一卡通工程覆盖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多个重点区域，实现了公交、地铁、出租汽车、公共自行车以及轮渡等多方式的应用。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卡通，方便了市民和旅客。 我觉得以后如果要是一卡通它的功能要越来越多的话，那简直就是哇，这科技含量蹭蹭的往上涨， 畅通无阻，是不是？交通部相关负责人明确说，今年年底前完成220个城市的互联互通，并争取到2020年怎么样呢？到基本实现全国城市的互联互通。 哇，好棒！2020年啊，是个大年份啊， 恰恰变通途啊。 好的，那第四条，我们来看一下啊，说2017年， 哎呦， 哦，这个2017年到访南非的中国游客是减少了17%。那他们就分析啊，说怎么回事呢？发现签证货成为主要阻力。 这放眼全世界，基本都是增长的态势。 对， 南非怎么回事？咱们了解一下啊。 可能是签证有点麻烦。 对，据南非的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7年到访南非的中国游客为9.7万人，比2016年下降17%。南非旅游部的部长哈内科姆呢，30号表示说，造成这种持续下滑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南非严苛的签证制度。 南非非常的严苛啊，到底怎么个严苛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先来个大概的介绍。 好的， 旅游业是南非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为南非贡献了4000亿兰特，也就大约和340亿美元的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被南非政府视为未来驱动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那分析机构认为呢，到2028年，南非的旅游产业收入是应该能够达到5986亿兰特的，那可以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1%。 不过，据南非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的海外游客入境数据，亚洲国家到访南非的游客下降了3.3%，其中我们中国的朋友下降比例最大，降幅达到了17%。从2016年的116946人减少到了97069人。那欧洲仍是南非海外游客的主要来源地，人数接近总入境游客的1/3。 对，那南非旅游部的官员分析认为说， 开会啊， 对呀，哎呀，就开会，这怎么不 不能下降啊。 是啊， 对，根据现行的签证政策和申请流程，中国游客到访南非既不是免签也不是落地签、 啊、对对， 同时呢夫妻单方携带儿童入境时还要开具证明、 哦、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啊，让很多中国和印度以及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的游客真的望而却步，那我就先不去了， 大家都对繁琐这个事情敬而忘之， 对，敬 而 远之，我就特别喜欢讨厌麻烦嘛， 对吧， 对，你让我一会儿开这个一会儿开那个，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环节， 是的，占时间啊，占我们的这个心血哈、啊。 是的， 这个哈先生30号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南非的内政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并在改善这个问题、 嗯、 推出了在线申请签证的这样一个方式哈、 嗯、 并且尽可能的缩短外国游客入境的流程， 嗯，对，那么当然了，对我们最有利最简单易行的帮助就是让来自特定国家的游客可以免签进入，这个就不用说了， 嗯， 他还透露说南非旅游部为此和内政部和外交部都进行了讨论，希望给予更多国家来短期旅游的游客免签证， 嗯， 这个他举例说，那比如说吧，在给俄罗斯游客免签后，去年该国游客激增了57%， 就是一个签证的问题。 签证是第一道门槛，你要这个门槛卡得越死，他进来的人就越少。 就是啊、哦，你这个门槛都卡住了，窗户怎么打开啊？ 就是啊，哪有窗户？ 对， 不透光。 南非旅游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哈、 嗯， 他们说将力争到2021年的时候，吸引海外游客增达到40%。 嗯， 他说南非希望届时能够吸引额外的500万游客， 嗯、 其中400万是海外的游客，100万是为本国假期期间的游客准备的啊。 嗯，对。 希望那个签证呢放宽之后呢，肯定会一系列的数据将会提升的啊。 是的，尤其像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去旅游， 是 不 是 想出去旅游？ 没错。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这个购买力和人数都非常有优势的大国， 对对对， 赶紧把签证便利一下， 赶紧开会调整政策哈。 是。 时间来到11:46，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马上有请国家队的退役现在的游泳教练，留学爱尔兰的吴昊， 欢迎冰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卡百利这个唱腔啊、 嗯嗯嗯、 很多内地的女歌手模仿她，王菲就模仿她那个空灵的唱腔、 哦、对对对对对、 啊、 你别模仿， 不是、哎、天气的事 啊， 是吧， 对， 当然也希望她在、哦、继续歌唱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在爱尔兰这个国家、 嗯、 留学6年2个硕士学位的吴昊，欢迎欢迎 欢迎吴昊。 大家好大家好， 是我特别在乎想去了解啊，6年的留学生涯，2个硕士学位，是不是经常在学校里啊？ 很累吗？ 会累吗？那么忙。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是在国外留学会比较轻松、 哦、 比较简单。但其实上工作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 是是， 因为你要把国外就是像美国那边2年的课程你要压缩在1年，所以说强度非常大。 哇、 而且你还是2个。 对呀、啊。 对，我但是我中间有一年 gap year, 所以说那一年是到处去玩了一下。 嗯、哇。 太棒了，炫！ 太棒了，炫！ 是不是？ 嫉妒， 对吧？嗯。其实我们今天说爱尔兰哈，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在那边留学6年的朋友，就、嗯、比如说我们道道和准的是你的朋友，说，哎，浩、 嗯、 儿，我们想去爱尔兰，你跟我说说哪儿好呗？你会一下子想到哪些点呢？爱尔兰， 我们去找你玩吧。 对呀、啊， 嗯， 那俺不在，会有哪些点蹭蹭就从你脑海当中冒出来？ 第一件事儿。要是男同学们，我强烈推荐你们去下了飞机第一站先奔 Tambor Bar 去喝上2杯。 哎呦， 哦、 然后 奔什么的， 不是 Tambor Bar。 Tambor Bar。 Tambor Bar、 哦。 它就在，在都柏林的2区，然后等于属于市中心。 嗯嗯嗯， 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可以去威尼斯酒厂，就是健力士酒厂。 太好了。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参观一下健力士酒厂整个的它的制造过程、它的发展历史，最后上到它的顶楼，喝一杯从地下酒库直接调上来的鲜榨黑啤、一杯倒。 一杯倒这么大的 技 术含量、 它的度数会比就是你在酒吧喝的要稍微高一点，因为它是纯鲜的。女生会一杯倒吧，我觉得这道我是有点像黑酱油的味儿、 哎呦我的妈，黑酱油喝完了之后，哎呀，这一天的行程废了。 刚才说男生、一般就是比如说酒吧呀、品酒啊、女生 的话可以 要倒到这样的，你有推荐呢？ 对，我是不是 如果说 咖啡 其实喝咖啡的话那边有很 多 选择，对，它因为说是还有一些博物馆呀、这些，像爱尔兰最有名的是它的爱尔兰的圣三一大学 Trinity、 对对， 它里面有一个圣三一图书馆、里面有一本很这里面有一个镇馆之宝、叫凯尔特之书、叫 The Book of Kells、它这本书是相当之古老。然后另外圣三一学院那边的图书馆号称是全球三本书仅存于世的话，它会有一本存量。 哎呀， 对，它会这个图书这个学校就是很有历史的。 你是不是在那、 太高了，那个进 去去浏览过，肯定去 对，肯定去过那个要 去 过，那个可以去，那个你是游客去买门票的话，我记得学生门票是6欧，相当于人民币、现在应该是不到汇率，应该是不到8 哦， 对，是40块 左右， 是50块钱、然后如果是成人的话，应该是9欧 哦、 其实很便宜的， 其实是挺便宜的，但是就像那个书，我们可以看到吗， 你可以看到它 啊，但是不可以摸碰， 对，它都是就藏起来的，它是会封在那个类似于玻璃箱内啊、 太古老了，你万一一碰那个叶碎了怎么办？ 对，但是它的建筑也是非常的。 三一、 对，它是我记得是世界十大图书馆之一。 你看给到的推荐是学霸的行程， 是 给我就是课外生活。 没有，我不想当学霸，我想逛街，我要游览。 其实除了这个学习学业，其实在女孩的游览，比如说买东西啊，海滩啊，逛街，是不是元素也很多？ 这个很多的。最简单的话呢，就是在爱尔兰，其实都柏林其实它分两个区、一个南区北区、南区的话呢有一个叫我们叫寡妇街、因为它叫 Grafton Street、 Grafton Street， 然后中国人呢把它就音译了寡妇街、然后上里面有一个 Brown Thomas、那里边的话有集合了各种大牌、奢侈品的相对来说价格部分奢侈品它的价格会相对来说很低，在欧洲来说都算是低的、然后再加上你的退税其实相当之划算。 对，就是部分特定的品牌，我就发现欧洲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那么两三个特定的品牌是比任何地方都低的。 是的、这个 Grafton Street 是可以在南区北区在这个地方， 在南区 南区、 而且在 Grafton Street 上你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他的街头艺术的氛围相当之浓厚，在爱尔兰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就是说是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席啊什么的啊那种的， 民间艺人比较多，但是他们的功底是相当深厚。我们当时在 St. Patrick Day 等是爱尔兰国庆节的时候见到过一个小提琴、就演奏家、他在那边的演奏，他可以将小提琴背在身后演奏，不间断演奏，就是 哇， 一定没有间奏眼， 对、 相当好，没有时间， 好厉害呀、 他很棒， 疯狂的演奏赛马好厉害好厉害啊，其实街头艺人的这种表演 很多， 对，非常啊，那个街区呢相当丰富的。 对啊，这个街区，我觉得其实爱尔兰 碰撞、 对，因为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聊嘛，说爱尔兰其实天气并不是说特别好，对， 并不好， 对， 一天感受四季， 真的，一天四季， 跟我们概括一下，怎么会一天是有特殊的节气吗？ 爱尔兰其实它属于是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呢，近几年来说天气也是转暖很多，但是普遍来说，早上如果你起来的话，可能还是会比较冷，但是到中午大太阳晒下来的时候， 穿 T 恤衫了， 你就对，男生可能穿 T 恤，女生可能恨不得只穿个吊带就可以了， 这么热，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又是会很冷，而且它经常会刮风下雨，而且比较怪的就是可能是街区这边在下雨，街区那边是太阳天。 哎呦， 有时候会下太阳雨，这个是 所以说如果去爱尔兰旅游的话，个人建议来说，穿个帽衫，穿个冲锋衣，然后雨鞋有的时候是 再备一备， 备一备。 这个季节去呢，春天去爱尔兰， 春天这个现在的话，正常来说应该会好很多，但是今年爱尔兰的天气很怪，就像前两天下大雪， 对， 就是爱尔兰人民已经疯了，就是这个雪下的比东北的雪还要厚。 是我看那什么，我说这是东北吧？一看，哎，定位在爱尔兰， 很厚的雪。 对， 那其实我们要去作为旅行者来说的话，上面呢咱们再说一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哪个季节爱尔兰最适合旅行呢？ 我个人建议是六七月份 啊， 六七月份，那个 它的雨季会雨水会相当少一点，而且天气会很好。这样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在爱尔兰的一些室内的公园，像是叫 Stephen Green、或者是 Phoenix Park， 你可以见到甚至是本地人、就是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那种， 真好， 很舒服的， 大肚子露着。 对啊，就喜欢这样事儿。 对，就是很非常的亲切 local 的体验哈。 对，非常非常，而且爱尔兰的民风很纯， 是吗？ 它非常热情。 到底多纯咱们下面再说哈。 对对对， 其实想象一下，在一个一年365天有300天下雨的地方，他们民风那么淳朴，真是那种 对，其实 喜出望外的 啊、挺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们在那样的天气下还能这么热情。 对啊，你想想英国的朋友也是那样，他们英国就不是那么的热情。当然， 对对对， 就分区域了，是不是？ 对，对我觉得就如果你要是赶上一个阴雨天气，人在比较高冷的话，就真的那个你会有一种压抑感。我真的有那种压抑感。 试想一下，在一个阴雨天，就你在等公车，一个热情的大妈说：“你需要工作不？” 我需要。我需要。 下面到我们的吴昊就会说这些好玩的生活经历哈。 对对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电话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因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小雪，偏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近两天的天气以阴为主，并有降水的天气，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并且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Is it getting better? Or do you feel the same? Will it make it easier on you now? You got someone to blame. You're saying, one love, one life, when it's one need in the night.One love, we get to share it. Leaves you, baby. 这个乐队啊，其实全世界挣钱最多的乐队， 哪个乐队 ？U2 哦， 他挣钱太多了，光巡演一年不说钱了啊！ 你怎么能说这么俗的东西呢？ 直接拉我 GDP。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爱尔兰留学6年的我们的吴昊，欢迎。 欢迎吴昊。 刚刚在广告的间隙，又是非常热情洋溢的一番聊天哈。 对，我觉得就是 get 到了好多不一样的信息点啊， 是的， 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爱尔兰这个国家。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好好了解爱尔兰哈，从这个。这是一个在常住那边的朋友的眼中看看爱尔兰，咱们从哪条开始盖得起？ 这找工作这块 、真的是有热情到这样一个地步吗？吴昊？ 对，就是我同学当时在 遇到过， 在公交车等车， 真的是公交车。 然后他在那等车的时候，就有老太太跟他聊天。一般来说，像是大家都从天气聊起啊，今天天怎么样啊？其实也 不是 游泳 健身， 对。然后聊一下，说，哎，你来多久了？怎么样？ 攀谈，简单， 对，很简单的。聊完之后， 一句没听懂，你说的是这么一句？ 我说干嘛？我这正打王者荣耀呢？你说？ 然后 就跟我朋友说一句话，他家门口的酒吧在招一个服务员，说问我同学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可以连着当着练英语。然后我同学当时就去了， 热情。 然后对他的那边就是爱尔兰的，尤其是老人家，其实很热情。 老人家，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很热情，而且人家真的很真诚。 这以前不真诚惯了啊。 不，你说一般像咱们这样，就是有时候可能人会有戒备心， 你 知道吗？ 如果说同龄人的话，嗯、到二十几岁，我也二十几岁，我要不要、他会戒备干嘛呀？ 对，你干嘛？对， 老人就好一些。 对啊，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我要真去了，你说有什么那个不法的行为？ 唐人街猜一猜。反正从这一点上能够感觉到爱尔兰当地的民众是非常热情的啊啊！其实说到热情呢，大家又会觉得、有没有过分热情的表现呢？ 这个应该没有吧？ 有吧？ 过分热情的话， 就是我们要提防一下子。 提防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国内我们不会太提防青少年、但是在爱尔兰。最简单说，如果你发现他穿了一身阿迪耐克全身运动打扮、然后 就很清爽啊， 脚底穿上一双白球鞋、 okay. 然后走路左摇右摆，而且这种人的话 离他远一点， 你要小心一点， 真的、 对，因为爱尔兰和英国不太一样，是他会把一些廉租房等于是居民房、政府房建在市中心、然后在这些里面人、他们相对有一些是拒绝工作，因为他们可以拿社会低保。 了解。 但是呢、他们有一些确实是会有社会危害的。 OK， 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提醒 啊！ 远离他们啊！ 阿迪耐克说：“我要做一个市场调研，这怎么回事？这是 红星蓝克， 对，双星。” 这是一个好的提示哈、其实我们到爱尔兰旅行的话，其实从北京飞爱尔兰、咱简单说说呗哈、怎么能看到一些穿阿迪耐克的朋友呢？怎么到达那个地方？ 从北京飞爱尔兰其实特别方便，很多条航线都有、像我自己就属于那种几乎每个航线都坐过。 坐过了啊。 对，有最其实最最方便的可以选择法航跟荷航的联航，你可以拿两个23公斤的行李箱，但是46公斤、这个女生去买东西简直是不要太爽了， 应该可以哈。 对、然后基本上会是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戴高乐机场法国那边做一个转机，这个会差不多是在13个小时总行程，或者是你可以在迪拜飞到迪拜，但是迪拜是基本上是9+9。但是迪拜它有一个过境签，你也可以选择是在迪拜到迪拜之后办一个出境签，96小时在迪拜玩上一段时间，玩上2天，然后再入爱尔兰， 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说你拿的是爱尔兰的签证去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的签证和英国签证现在是互通的，你如果拿英国签证去爱尔兰，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拿是爱尔兰的签证，搭乘英航的飞机，在伦敦转机进爱尔兰，这个时候你需要比较担心的是，英国那边会查你有没有英国的签证，如果没有英国签证，很有可能会被遣返。 哎呀， 因为我遇到过这个，我之前搭机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是就是因为他 这种情况， 他是经过英国转机回爱尔兰，但是他没有英国的签证，当时真的是被遣了回来。 哎呦我的天！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就100米了，我都飞到这儿了，你让我回去？ 2米也不行。他确实很严格。 他确实很严格。 好残酷啊！ 对呀、你就让我过去吧。气死了！ 怎么你还有情绪吗？ 啊，没有，不敢 上。 没有， 是吧？一定要注意哈。 对，这个签证要注意的。 是的。哎，那比如说要真的遇到这种情况，那在英国可以不办吗？也是不行的。 不行，他会不让他需要你回国，因为你没有英国的入境签证，你是被拒绝入境的。 了解了。 还办不了， 你办不了的。 对， 所有的签证办理是应该是在英国境内办理。 OK。 对， 而且你不是英国的常住居民，也没有任何英国留学生身份，他是不会给你办理这么一个跨境签证、 就是没有任何可以通融的方式， 只 能遣返， 是拍拍屁股再回去，然后再拍拍屁股再过来。 好， 飞了10万公里，就差100米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回去了。 怎么又是你？ 你上次不是办了吗？我没办英国签证。 这些提醒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中哈，以免造成麻烦哈。 对， 终于排除了万难，咱们进到爱尔兰了。 嗯， 又有南又有北，又有不同风格的城市啊，在6年的居住生活，我们的那个浩浩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那个南北啊城市之间的感觉呗啊。 爱尔兰其实它首都是都柏林， 很简单，一条母亲河两边单行路， 哎、 然后、哦、但它的两边的都是会有商业区。 嗯， 相对来说，我个人更喜欢南区，因为我一直住在南区。 哦，就是南区， 对、 哦， 南区那边的话呢，就是刚才像我跟道道在讲的那个，是有一条。商业街叫 Grafton Street， 对对对，寡妇街， 寡妇街，对。然后寡妇街旁边呢有 George Street， 它是有很多小酒吧。 乔治啊， 乔治，小猪佩奇的弟弟吗？ 好深啊！ 对，乔治街， 对。那边的话会有一些小的酒吧，还有一些小的咖啡馆、 好棒啊、 都是当地的一些人大家都会去的。 这不一天通吗？ 对呀、啊、我就想两个街还挨着， 对、 啊、是平行的还是这样交叉 的？它是平行街。 太好了，这样还好找。 然后其实就是说等你到在它的北，它的南区的话就是在它是都柏林是这样分的， 嗯， 单数区是在北区， 嗯， 双数区都是在南区， 啊、 像是圣三一学院、寡妇街、Stephen Green 这些，就说是好一点的，比较值得逛的地方，还有像它的爱尔兰国家博物馆， 嗯， 都是在南区， 哦、 而且都是在那附近区域，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 那我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一下，南区的房子住宿比北区要贵呢？不是， 是的， 是的哈， 是的， 你看看 房价不一样， 哎、 房价。 多贵，爱尔兰住宿的话感觉南区。 在两年前我回国之前，南区的房价我自己租一个 studio 等于是一室一厅的这样的房 租价是吗、 租价、 哦、 租价的话已经达到了1000欧元一个月。 7000块 一个月、 哦、 而且 一室一厅的房子。 对。 还行。哦， 而且 南二环呗。对，差不多。差 不多 南二环那个位置。 对对、 嗯、 然后但是。这种同类型的房子在北区的话可能也就700欧左右，700欧甚至都不到， 不到5000块钱， 可能差将近一半。那有没有人说那为了图便宜说那我就 在北 区 工作、在北区生活、南区工作、 有的 有 的 哈， 因为爱尔兰相对来说它城市不大， 嗯， 交通怎么样，便利？ 交通很便利，它有很多的就是公共汽车、然后都柏林 bus 也会实时提醒你哪辆车的到访啊或什么样的， 好棒， 它的线路还是蛮多的、而且以前的话都柏林还有一个叫 loose， 就是线上铁轨，等于是类似于线、路面上的地铁 轻轨 啊、 哎、 轻轨，对对对， 天就托不错，轻轨啊， 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贯穿南北、现在已经是打通了、 是，大家可以了解南方是可以去 南 区， 对， 南区 对、 就是反正让我感觉是比较升腾的一个地方哈， 对， 适合生活是不是？ 南区相对来说是比较 消费消遣， 消费相对来说 高一些、 高一点的、 然后像是使馆什么的都在南区，各大使馆区。 那其实爱尔兰旅游局听咱们节目，北区也有好玩的呀，北区这也应该也有吧？ 北 区 有的， 是吧？ 这样吧，商量一下，分个部门去北区。 北区有欧洲最大的室内野生公园， 室内野生公园， 室内公园， 公园。 然后你在那个公园里可以骑行，可以有它的都柏林公园是在里头的。 哇， 妈呀， 林总在里头， 室内， 好棒、 对， 这得有多大？ 占地面积很大的，而且你在那个公园里可以漫步，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鹿群。 哦， 妈呀， 野生鹿群是你可以喂它，那些鹿还是蛮贪吃的，你拿了一些胡萝卜啊什么的，都是。比较贪吃的，比较容易长 野生公园， 对， 特别的， 对， 是在室内，那 在室内， 它有名字吗？就是 它叫 Phoenix Park 凤凰公园， 凤凰公园，对， 然后总统府也是在里面，爱尔兰的总统府会比较有意思，是它有一盏长明灯，是一直照向着西方，因为爱尔兰在大饥荒那一年，有很多人跑去了美国。他的那盏灯一直照着西方，指示着回家的路。 哎呦！ 你们快回来吧！ 都没有回来。 奥巴马回去过，他妈是爱尔兰人。 哦，是是是， 对， 哎，很有意义哈。 对， 那盏长明天天得换呢。 这 不能。 等会儿，这个灯码数不够了，换 LED， 照得更亮，让他们看清楚。 都柏林是首都啊，肯定是所有的到访的一个国家先去首都看一看是没跑的，没问题。 那肯定 的， 对 吧？其实除了首都的话。你作为学生生活的那个，除了你在那个区间当中，有没有去别的城市感受过爱尔兰的气息？ 有的，爱尔兰其实我觉得 蛮好玩，是这样， 嗯， 你到各种地方它都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哦，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农场的感觉啊。 啊，那太 free 了呀。 太好了。 对，然后 那个是牧场吗？那样的。 对，天然牧场类似于。 那不全是高高地，然后大草地， 大草地，黑脸羊，它的羊都是黑脸的。 啊，那个 可爱的。 肖恩同款。 有点像肖恩。 对。 哎呦。 然后。 好可爱啊。 它西边有一个城市叫高威。 高威。 然后高威那边有一个叫漠河断崖。然后 漠河啊， 漠河断崖， 在那边的话，哈利波特有一集是在那边采的景， 哦， 然后靠近高威那边有一个叫 Sligo，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闰年，叫 Gap， 对，是叫闰年， 闰年， 然后其中讲的就是说，在每一年的闰年闰月的29号那一天， 嗯， 女生是可以向男生求婚的。 你给机会多一点吧，四年一回。 对呀，啊，四年才有机会。对，那其他三年都是男生向女生求婚呢。 差不多哈， 啊， 对， 只有这一年，然后还错过了，你说那怎么办？ 然后那里有取景地，在 Sligo 那边取景，景色也非常的美， 啊，是可以想象啊， 好棒，古堡， 大森林， 啊， 大坡度的森林，一望无际，黑脸的羊群在围着你，然后你作为一个非常自由的 free farmer 在里面哗哗哗， 我好喜欢这种生活呀，我好向往啊，对， 嗯， 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欧洲的一些乡村比城市的风光要好，就是如果要论自然风光的话， 嗯， 它的人文也是很舒服。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去 Mayo， 也是西边的一个城市， 嗯， 就是一个镇子里边， 嗯， 去冲浪， 哎， 然后他们是当时到了那个地方是不认路， 哎， 然后是有当地人跟他说， 哦， 你跟着我的车，我带你过去， 载你过去， 对，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那边自己开车的话，大家其实并不相识的两个人，可能是车对车头的那种擦过，对方会跟你招招手，会冲你笑 啊， 哦，对，很，他们很可爱， 好友善啊，这样的。 加油加油，那盖儿没盖好。他提醒一下， 看来扫码加微信，唰。 哎，说到那个付费的方式，刚刚咱们聊哈， 哎，对， 嗯，就是你是之前在那边生活过，一般是用信用卡付的比较多， 信用卡比较多， 哦， 比较安全。 哦， 嗯， 也许现在爱尔兰也是像英国一样啊，德国一样啊，各种微信支付啊， 现在其实很方便了，嗯，据说是很方便的， 对吧？ 对，如果要是我觉得在一些商场可能会率先采用支付， 对， 嗯， 但是小的地方还是个人建议说是带信用卡，信用卡是万用的， 万用万能的， 嗯，就是。只要别是信用卡都用不了，只能用现金。 那就说到现金那边花欧元是吧？ 欧元的， 欧元， 欧元， 对， 那个面值也不要希望太大，因为不给你找。 对， 是 你 是 个人建议的话，最大面值不要带超过100欧元。它面欧元有500欧，但是那个你根本花不出去的。 对， 你在那边根本没有商家会收的。 嗯， 100欧的话还是勉强有商家收，大家普遍是50欧。 500欧价格应该是4000块人民币左右哈。 对，你 买一个奢侈品的话，500欧可以也给他呀，他会收吗？ 商场的话会，但是， 哦， 通常来说在大商场你买东西的话，大家都还是花刷卡的比较多。 哦， 对， 哦， 对， 哦， 你像咱们这4000块钱一张的话，我买个水。对不起，我储备资金没那么多。 了解，一定要了解货币的时候，人家不爱找给你，找不了， 他找不了 的。 对对，那说到消费了，咱们顺便提一句， 嗯， 爱尔兰这个国家，像都柏林这个城市，跟北京的消费比的话， 嗯， 是高一点，还是持中，还是低一点？ 个人感觉，我觉得那边好像是更低一点。 哦， 对，因为它的生活物价会比较便宜。 对， 生活物价， 对，生活物价会相对来说是 超市里 的 吗？ 超市啊， 嗯， 像一桶牛奶呀， 市场啊， 还有他们那个 1块多钱， 哇， 这牛奶是不是相当好？ 非常纯。 哎呦， 我觉得欧洲那个牛奶，就你喝过之后，刷新了你对牛奶的认知。 豆豆啊，君子 啊， 我憋半天了 啊！你说，豆豆， 那个我小时候啊，煮牛奶的时候能煮出奶皮来啊，黄色的， 啊，是， 我那边应该能煮出奶皮来。 对， 嗯， 对， 天然的，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就是咱们国内的纯牛奶也有，但是， 嗯， 但是就是可能比较，啊，对， 它的浓度要 少， 很高， 嗯，很高的， 很稠。 对， 是是是，其实白天的那个城市的样子，我们想，因为它天天下雨嘛，哈， 嗯， 那灰兔的， 嗯， 到了晚上，到了晚上， 哎， 你说一条母亲河，两岸单行道， 对， 会很亮吗？ 它其实还好。 哦， 爱尔兰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懒的。 嗯， 哦，那坏了。 然后它的商场关门会比较早， 几点就关门？ 5点、6点、 六点多，六， 嗯， 点多、8点多，可能说是就是这样就会关了， 就关了。 嗯， 对。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哦， 就是说为什么推荐大家 夏 天 去？夏天 去， 哦， 嗯， 稍微关的晚一点， 嗯， 你还有一点地方。 8:20。 也挺早的哈。 对，八点二十那都晚了吧？我觉得 我们八点二十没下班呢，还你知道是吧？ 对，但在那边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是八点多，可能说是八点半的时候，很多大商场也已经关门了。你唯一能去的就是喝点小酒，喝点小酒，喝点小酒。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八点二十，就算你商场关门了，因为我们去旅游的话，不可能说天天泡在商场里， 对对对对， 咱还得出去逛去吧。天如果要是还没黑的话，可以在街上散散步。会有这样的吗？ 爱尔兰是这样的，它比较有意思，是这样，它会有，他会散步，但是呢，冬天的时候，他的天亮得很晚，早上七点半左右，天才开始亮。但是晚上三点钟天就黑了， 那完了，散不了步了， 就完了。 对，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早上四点多，你就是。它天已经开始亮了， 你窗帘儿晚上遮光的， 对，但是它到晚上九点多十点的时候天才黑，所以说夏天去是这个时候是非常爽的，就是说你会这个昼长夜短， 很长， 是十点才天黑， 那太爽了，那正好商场关门之后去 happy 呀， 对， 喝点 酒啊， 对呀，找三五好友一起逛逛呀，还有没有一些小店可以去逛的？ 在爱尔兰那边的话，它有很多的独立设计师， 太好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 尤其是在像我刚才说的 Grafton Street 旁边。他有一些小店，就是那些独立的设计师，家居也好，首饰也好， 哎，家居很不错哎， 而且就说是他还有一些古董店，有一些古董商品店会在那边，你可以找到就是很老的留声机，就是双头相 机， 那他会不会卖得很贵呢？ 还好吧。 你刚才你那是缺油了，你这个不行啊。 AM 啊。 对 ，AM。也不行， 真的那些古董，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就是有那个历史感， 有年代感 的，有年代感。 我一看到古董道道哈那个号，我就觉得挺贵的，我就自己给他估价，这得挺贵吧？ 哎， 价格可以商量吗？ 还真不一定， 价格可以商量吗？其实，价格我当时在那边买过，我买过，就是说一个 什么东西， 中国出口的， 然 后到那边的一个，有编号、有证书的一个。应该是那个就是那种瓷盘子， 瓷盘， 瓷盘， 对， 青花瓷的吗？ 给个价， 青花瓷的。 你给个价，到这个古董， 古董， 青花瓷， 有编号的呀， 有编号， 八九七五七， 只要九九八， 这个，我就 35欧， 35欧，我觉得5欧吧。 15欧拿回家， 你看是吧？ 对，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就觉得会从国外淘回来，哎，中国的东西 有个纪念性嘛，对， 好玩的， 很骄傲。 有些东西是在中国你都未必能淘到， 对的，对的， 是可以砍价的哈。 对， 中国世界应该有是吧？中国的 它有它的话，夏天会有跳蚤市场。 哎呀，跳蚤市场 是非常爽的， 夏天好，夏天好。 对，其实我觉得在跳蚤市场上也能搜罗到不少古董，那个就便宜了。 对的， 对，拿回来卖。 哎，你这刚想的词儿给你打断了，拿回来卖也行，是吧？ 行， 也行赢了， 也行赢了。 你看，刚刚我们的浩分享的那个， 是的， 寡妇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哎，我们还没有说过吃， 对饮食怎么样？作为一个中国胃，在那边能适应吗？ 能适应吗？六年， 我是那种融合胃，什么都能吃。但是呢，就是说你到爱尔兰，很俗的说，你一定要去吃它的炸鱼薯条。 哦， 但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俗， 对啊， 它的 没有味道， 俗的，对的。然后我们的薯条会蘸番茄酱吃， 对， 它的薯条是浇醋撒盐， 醋还可以烹糖醋汁儿的那种， 还有拉丝儿， 对， 浇醋浇， 对，它是浇醋的，它的那个薯条上会浇一点醋，然后撒一点盐，我个人很喜欢吃的。然后它的 各种各样的吃法， 对，薯条会有很多种吃法，有的是在上面撒肉酱。然后肉酱，这是一种，还有的是在上面撒芝士。我个人最爱的是叫 garlic cheese chips， 等于是在薯条上面撒好芝士，在烘箱之下烤，把芝士烤化，再在上面挤上一层 咖喱酱、 蒜香酱。 蒜香酱， 对，这个就是我在那边长了十几斤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是 运动员他本身自己就消耗的大，可见那个热量很高的， 对， 是不是？ 热量非常高，但是真的很香。如果你喜欢奶制品的话，那个简直是绝了， 极品，是不是？ 极品，哎呦我的天哪！ 那比如说，我们要在爱尔兰吃一点，比如中国味道的饭馆和菜，能找得到吗？在爱尔兰这个国家， 可以 有的。 爱尔兰的话，就像我刚说。